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嚇。咁啊，我哋即係而家先進入今日嘅正式嘅主題啦，就係太空城市同埋太空升降機啦，係嘛？咁但係有好多嘢同頭先我哋講嘅或者上一集講嘅咧，都係有關係嘅。咁樣咧就嗱，真係又講下想當年啊嚇，冇辦法啦，真係。通常我想覺得我哋咁嘅年紀咧，都好難去抵擋呢啲誘惑嘅，因為一講起上嚟咧，係接近38年前啊，應該係，因為1979年。我1978年就 Hong Kong U 物理系毕业，咁样咧就最先咧就系教书教咗3.5个月，但系之后咧就入咗香港太空馆，但系香港太空馆嗰时系未开馆嘅，哇！你话几耐啦吓？因为佢咧就系呢个80年先至开馆嘅，应该80年尾嘅。咁但系我就79年入去咧，系1月2日入去就做一个叫做博物馆助理员，咁但系后嚟咧就改咗名叫做2級助理館長，係嘛？但係其實人工一啲都冇加過，但係個名字就好聽咗好多啦嚇。咁但係咧，好啦，咁啊就當係2級助理館長啦。咁但係當年咧，我1月2日加盟啦嚇。咁但係11月咧就搞一個係公開嘅講座系列。咁啊之前都好似搞過一次嘅太空館，即係其實佢未開館嘅喎。但佢未開館之前咧，已經可以搞一啲咧，呢啲叫外展活動啊嘛嚇，叫做 outreach 或者咩啦嚇，即係extension 嘅 activities 啦，咁嗰陣時就未有自己嘅 office 啦，我翻工咧就係翻大會堂低座嘅臨時辦公室，啊大會堂低座，咁樣咧而嗰、那個講座咧，亦都喺大會堂高座嘅演講廳，咁啊尖沙咀嗰隻蛋咧，仲喺度如火如荼起緊， 未起 好，乜有個咩㗎啦，輪廓㗎啦嚇，咁但係有排未起好好多嘢㗎，咁但係咧就當年1979年11月咧。咁我亦都咧，其實係請咗好多天文學會嘅，因為一開始咧，我哋同香港天文學會當然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啦。因為佢哋真係發燒友，而且係有即係起碼喺當時都有成20年咁滯嘅歷史㗎啦，喺香港都。咁但係太空館就政府㗎嘛，天文學會就民間㗎嘛，完全一個民間嘅興趣組織嚟㗎嘛。咁但係我哋咧就有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就邀請咗好多人嚟去講。咁但係我哋自己冇理由唔講㗎，咁所以咧。我哋都有2-3個嘅職員就負責一個講座，咁啊我就梗係責無旁貸啦，我亦都好想爭取機會講添啦，咁啊但係揀個咩題目呢？卒之我就揀咗個題目，就係、是、太空城市啊，38年前啊，所以我而家講嘅嘢基本上係我38、39年前準備嘅，唔好意思，但係又係嗰句說話啦，有冇 out day 呢？係一啲都冇嘅嚇。即係你哋大家唔緊要，你係未出世，但係冇 out day 嘅，所以冇分別、因為幾十年嚟有咩進展都冇，因為我哋當時太過點啊，太超前啊嘛、所以既然當時咁超前咧，今日講翻係冇所謂。 我聽下38年。 係啦，38年前咧，我當時咧又係冇 PowerPoint 嘅，冇忘記啊，全部只用幻燈片嘅，咁就幻燈片就要拍嘅。咁所以咧，當時亦都冇而家咁緊張嗰啲版權啦，而且講真，我哋呢啲又係免費嘅公眾講座啦，所以都冇所謂。咁我哋又揾咗好，即係我應該話，我係揾咗大量嘅書籍同埋啲雜誌啊，即係外國嗰啲，然後咧就揾我哋個專用嘅，即係好專業嘅攝影師啊，喺個黑房度咧幫我拍曬落嚟，變咗幻燈片咁樣嘅。咁當時播咧，我諗差唔多成100張幻燈片嚇，咁啊就。嗱，我點解會揀呢個題目呢？原來都係因為我受到一個啟發，就係、是、我啱啱就睇咗本書，其實喺太空館圖書館借嘅，因為太空館有一個小型圖書館係專係俾我哋啲 staff 嘅啲員工可以借嘅。咁我就啱啱睇完一本書，我話、一定要講呢個題目啦。嗰本書就係咩呢？就係、原來係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嘅一個教授呢，叫做奧尼爾啊 ，Gerald O'Neill， 奧尼爾好得意嘅，大草 O 撇一撇，大草 N， 然後細草。E.I.L. O'Neill 啊，呢個就係佢姓啦嚇，我哋叫奧尼爾啊。咁啊，奧尼爾咧，佢就係、最先提出呢一個太空城市個概念嘅。咁而佢喺1976年嗰陣時咧，就寫咗本書添，我就睇咗呢本書啦，就叫做即係、太空嘅一個高邊疆啊，叫做 The High Frontier 啊，英文叫做 The High Frontier。咁嗰個副標題就係 Human Colonies in Space。 喺太空入面嘅人類嘅殖民地咁樣啦。咁但係話說咧，其實佢呢個構思咧就唔係1976啦，當然其實更早。話說咧應該就係1970年啊。其實當時個探月計劃阿波羅咧已經接近尾聲㗎啦，因為人類最後一個登月嘅係1972年，就係、是、阿波羅17號啦，係嘛？咁嗰時奧尼已經係知道啦。咁但係咧佢有好多學生入嚟啦，嗰啲物理系嘅學生咧，咁佢又話啊，但係點樣可以維持？啲同學們啊，對呢個太空嘅呢個熱誠咧嘅熱忱興趣咧咁樣樣，再講登月就冇意思啦，係嘛？都完啦，咁樣告一個段落。咁啊，俾佢諗到一條橋咧，就即係去即係激發啲學生嘅。佢就話，其實我哋喺太空嗱，覺得太空站呢個觀念咧，其實就唔係奧尼爾提出嘅，好早噶啦。但係佢提出一樣嘢，佢就其實係佢差唔多個心有結論咁滯㗎啦，但係佢就當係一份功課嚟俾嗰啲嗰班嘅物理系嘅學生。佢話其實人類作為一個工業文明咧，我哋而家喺地球上面咧，即係已經咧係受到好多限制，亦都受到好多批評，特別係即係對環境造成嘅破壞啊、污染啊、資源嘅耗盡啊各方面嘅嘢啊，因為喺1970年代已經開始有好多人即係注重環保咧。咁佢就話其實，一個星球嘅表面係唔係一個工業文明去即係運作嘅一個最好嘅地方呢？會唔會有更好嘅地方呢？咁啊，咁樣呢嗰啲學生哥即係其實都可以話係好引導性㗎啦，呢份功課都咁啊，自然都估到阿 Sir 即係阿 Professor 唔係阿 Sir 啦，大學㗎啦，想我哋諗乜嘢呢？咁啊，卒之佢哋真係去做咗一番嘅研究，研究出嚟嘅結果呢，即係大家都係公認呢係好有理據嘅，就係咩啊？就話講係一個星球表面，梗係唔係最好啦？一個工業文明應該邊度最好啊？太空喺軌道嗰度咯，係嘛？因為軌道嗰度，我上次都講過有好多嘢啦，就係話第一，佢係隨時即係佢係有失重狀態啦，佢隨時係攞到非即係好容易攞到一個高温極高嘅温度啦，嚇、啊，隨時亦都可以攞到極低嘅温度啦，低温啦，佢隨時都係一個勁到不得了嘅真空啦 ，hard vacuum 啦嚇，勁過你喺地球上面嗰啲實驗室抽極都抽唔到嘅真空啦，係嘛？咁亦都隨時都可以有一個無塵嘅環境啦，係嘛？咁你咁多樣嘢咧，原來對好多嘅工業運作咧係非常之有利嘅，係啦。咁所以佢話應該係太空咧先至係一個工業文明咧最佳嘅所在地咁樣。咁甚至咁你梗唔會話淨喺太空度做啊，而係你一定要起咗一個叫居所、啊、就算你話起間太空工廠都有間廠先啦，係咪？咁於是呢由此引申就諗下諗下，就話喺太空度呢就起啲大型嘅即係建設啦、啊、或者大型嘅居所啦咁樣。咁引發落去呢，咁後嚟佢就真係1974年呢喺、一個真係好有份量嘅學術期刊叫做 Physics Today、啊、Physics Today、就發表咗一篇論文，就係、是、論證原來咧，人類以現時嘅科學技術咧，即係原則上已經可以喺太空度咧就起一啲大型嘅居所，咁樣咧。 現時嘅技術已經得㗎啦。 唔係，當然佢係講個即係嗰個運作理論上啊、 哦。 理論上，譬如我話我哋而家個火箭技術係隨時可以運到上去，不過要射1萬次咁。咁、你話算得唔得啊 ，Adrebi？ 哦， 技術上得唔等於經濟上得啊嘛，係、嘛？咁。哇，唔係嘛，射1萬次上去先起到，咁你算得定算唔得先？你答我。 技術上係得啦。 咪咯，我哋講技術上啫嘛，唔好講實際上啊、技術上係完全做到嘅。 係、 但係你唔會，我哋冇咁嘅錢射1萬次上去咁解啫，暫時係嘛咁解啫。咁所以咧，佢喺 Physics Today 就論證就係技術上，我哋而家完全已經可以做到啦。1974年喎，唔好忘記係嘛。咁當然到而家都未做到啦。如果唔係都話唔會而家都唔過時啦，係嘛？就係、是、話好。咁但係呢佢76年寫咗本書我睇咗啦，所以我79年呢就喺大會堂高座演講廳呢就都真係座無虛席㗎，因為嗰陣時真係冇而家香港咁多，即係雖然我哋嘅人口又加咗好多，但係我哋嗰啲活動呢我諗係即係10倍、20倍、30倍都唔止。所以而家啲人實在太幸福啦。即係你佢想聽講座呢真係一上網呢冇錯啦，一個月可能有200個講座。喂，以前可能一個月得20個講座。咁所以好易滿座㗎我哋。但係而家個200個講座一除一除。咁、所以其實拉雲，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吊軌嚟㗎，係一個矛盾嚟㗎、因為你太發達呢真係好難滿座㗎、 啲人實際上太多選擇啊嘛，你明？好啦，咁啊翻嚟啦，咁所以嗰次我都好有滿足感啊。咁我好多嗰啲幻燈片咧，當然亦都係咁啱，就係受著奧尼爾呢個啟發咧，就好多嗰啲畫家，即係專係畫嗰啲太空嘅畫㗎啦。嗰陣時冇電腦特技，唔係即係連繪畫都冇，繪圖都冇，真係手畫㗎。嚇、啊、冇 computer graphics 嘅嗰陣時嚇、啊，七九年都咁樣咧，但係啲人畫得好靚啊，好叻嘅嚇，嗰、啊、畫到咧真係真嘅一樣。咁、啊、雖然咧，我哋今日嗰、那個背景咧都係一個應該就唔係電腦畫嘅，都係手繪嘅。你睇睇，不過我哋咧就跳前啦嚇，呢、啊這個其實就係太空升降機嚟嘅。咁、啊、但係太空升降機咧，其實佢都應該有個太空站嘅。好啦，咁但係講翻個太空站咧，嗱、啊、講翻太空站嘅歷史咧。其實我講過咧，就話唔係奧尼爾發明啦，當然啦，其實最早咧係比較系統咁論述嘅咧，最少要去到1895年，即係19世紀、啊、其實你話再早都有，但係咧1895年咧就係一個我哋稱為太空航行之父嘅、啊、太空飛行之父咧係一個俄國啊，因為嗰陣時就未1917年十月革命啦，所以都仲係俄羅斯啊，就未去到蘇聯。啊，咁受後嚟1917就變蘇聯啦，當然而家又變翻俄羅斯啦，係嘛？咁但嗰陣時喺俄國咧，其實係一個喺莫斯科即係唔係隔好遠嘅一個小鎮嘅一個數學教師嚟嘅啫。咁但係呢個犀利啦，哇！佢咧簡直係一個先驅，呢啲又係天才嚟嘅。佢原來好醉心於呢個太空探險，咁樣咧有好多有關於太空飛行啊、航行嘅好多基本概念咧。當然佢啲物理學亦都好勁啦嚇。咁樣佢已經計曬出嚟啊，好多嘢。咁其中一個咧就諗嘅咧，佢就係太空站。佢話太空站咧，其實應該咧係人類探索太空入面咧一定要興建嘅，就等於我哋打仗就要有個橋頭堡一樣嚇。咁、啊、我哋去征服宇宙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橋頭堡啦。或者咧另一個更加形象嘅就係我哋係征服宇宙嘅跳板 ，springboard 係嘛？咁佢話咧，因為如果你將來人類去探索宇宙、征服宇宙也好啦，你樣樣嘢都係要由地球表面嚟去運載上去嘅咧，嚇、啊、就好唔方便嘅嚇。咁、啊、但係如果你一早已經有個太空站咧，有好多嘢喺太空站度做咧，甚至你話係我起架太空船去火星，佢都可以話其實太空船去火星咧，嗰、那個太空船就唔應該喺地球上面做。 哦，太空站 都 起 系啦、嗯，当然你嘅原材料要来自地球啦。当然后嚟后人啦，即系都讲过啦吓、啊，就话有啲材料甚至可以来自月球先，用个电磁炮射翻嚟，我哋系兜住佢，搵个网兜住佢，乜都好啦吓。咁、啊、但系 anyway 咧，其实你成架太空船咧，根本就应该喺个太空站度起。咁、嗯、而你当你飞到火星嗰阵时咧，你亦都唔需要直接降落火星噶嘛，你派架嗰个登陆艇落去得噶啦嘛。咁所以你諗下呢個太空船啊，由頭到尾都唔需要承受巨大嘅地心吸力，係咪可以做得慳皮好多啊？係、嗯、咪啊？咁所以呢其實真係嘅太空船係唔應該，當然我哋睇好多科幻電影呢佢習慣咗啦係咪，真係好似超浪漫嗰啲呢，就算幾大個太空船佢都可以係直接降落地面起飛去到第二個星球，直接降落地面起飛。但其實即係稍微用少少中學嘅物理學，你都會覺得呢種係非常之戇居嘅做法嚟㗎嘛。當然如果你話假設我有啲超能科技，咁超能科技就唔使拗啦，係咪？即係但如果唔係講超能科技，係用我哋現時所知嘅科技，係唔冇理由咁蠢嘅，係咪？所以太空船呢，即係嗰啲巨型嘅太空船呢，永遠應該只係喺太空。